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早晨有轻雾，东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2021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在今天开幕，北京正在建设全球性能领先的区块链算力平台，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签约仪式今天举行。好，下面是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从昨天召开的2021中关村论坛区块链与数字经济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北京正在建设全球性能领先的区块链算力平台。平台在前期将以长安链软硬件技术的体系的验证迭代为主，并在政务和社会化服务的领域展开示范验证，后续将给大规模商业化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和服务。微信研究院发布了重大成果新型区块链底层平台技术。2021年，微信研究院牵头发起成立了长安链生态联盟，同时发布了国内首个自主可控的区块链软硬件体系、长安链区块链专用芯片等重大成果。长安链生态联盟成立以来，在多个重点领域部署了应用场景，取得了示范成效。今天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在2021中关村论坛全体会议上颁奖，五项涵盖了核心技术攻关、重大行业规范、重要科技创新指数的重大成果在会上发布。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发布的长寿命超导量子比特芯片突破了500微秒大关，打破了2020年3月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组保持的360微秒的世界纪录。这项研究成果有望观测到原来没有办法观测到的量子过程或现象，为超导量子的计算走向实用化打下了坚实的器件基础。今天上午，2021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开幕，大会将从今天一直持续到28号。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杨帆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大会的具体情况。 好的，其实呢，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过的，这个大会呢，它是会一直持续到28号。那么今天上午呢，主要是开幕式和嘉宾致辞，下午呢是4个小时的主论坛，主要呢是从这个全球化智能网联汽车的背景之下呢，来讨论怎样开启中国现代化汽车强国的一个新征程。那么从明天开始呢，将是非常专业细分的分论坛。我看了一下具体内容呢，主要是从这个新生态、新链条、新技术、新应用和新合力5大块7场主题分会、3个专场、2场专业论坛来开启这个纵深领域的讨论。其中我注意到呢，这次的分论坛内容其实已经非常细分了，比如说呢，有这个政策与法规的讨论和研究，有新能源汽车和碳排放这种大市场和新政策的一个结合讨论，还有这个城市复杂场景、自动驾驶应用、智慧道路与云网协同、5G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这种应用级别的专业化讨论。那么在嘉宾方面呢，今天上午有蔡奇书记、陈吉宁市长，还有工信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协等部门的嘉宾领导呢，一起参与了这个开幕式。其实呢，这也是释放了一个相当良好的信号，就是政府呢正在给这个智能网联汽车搭建一个良好的顶层设计协同的新环境。那么公安部副部长刘钊介绍呢，目前全国是已有智能网联汽车678万辆，那么今年截至9月份呢，新注册的车辆就有187万辆。那么下一步呢，北京也将继续的为全国更好打造这个智能网联车的示范区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感谢杨帆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近日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了第三批示范物流园区的名单，位于平谷区马房镇的马房物流基地在榜上有名。平谷马房物流基地是全市唯一一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也是国家一级公转铁物流枢纽。作为服务首都的综合性的物流口岸，马房物流基地是首都生产生活物资的重要保障地。首都的食材供配中心是平谷马房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支撑项目，被誉为是大型餐饮企业的保鲜库。目前项目已经开工，计划在年底建成。 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市场的签约仪式在今天举行，44个项目达成了签约合作，总金额352.23亿元。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签约的项目。 那么在签约项目当中呢，比如说有关于内容生产方面的，像北京文投是在打造关于冬奥的系列内容。那么在这次的签约仪式上呢，主要是发布的3部跟冬奥有关的项目，包括了一部动画电影、一部动画番剧和一部由电视剧《冰雪之谜》而创作的系列电影。那么签约额呢是将近5亿元，主要是用于这些冰雪项目电影的生产孵化，后续的宣传发行。那么这些项目也将会让电影观众能够提前感受到冬奥带来的氛围，也是用内容生产来助力冬奥会的召开。那么还有呢，就是 5G 技术层面的一些应用，比如说下一步保利将会和北京移动进一步的战略协同，在数字产业链上、 5G 的场景应用上和无人影院方面等等，来进一步的开展一些合作。那此外呢，签约项目当中还会有涉及到产业园的，比如说奥运掌握高科技智能文旅产业园，这个项目呢会在昌平南口镇打造一个13600多平的摄影棚，那么也是来满足未来一些大制作电影的拍摄需求。那么其中的第一期会预计在2年内建成。那么北京市场其实从2011年开始是伴随着北影节一路成长，那么北京市场也是一直在立足于反哺电影产业的一些发展。那么其中呢也是以展示、推介、交流、交易为主题，通过搭建这种电影要素的交易平台、项目创投的交易平台和版权交易平台等等，甄选出一些优秀的电影项目，组织商业的签约活动，促进国际间的一些行业交流合作等等。那么在过去的10年里，其实北京市场一共是促成了302个项目的洽商签约，累计总额呢是达到了1650.28亿元。而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市场签约项目呢，今天在上午呢是一共有23家企业的44个项目达成签约合作，总金额是达到了352.23亿元。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7，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警法在线。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边， 听祖国的心脏，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 这几千年的盛宴，聚拢一好友， 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 我又不是那个他， 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从1921到2021，无数优秀儿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